月22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咯。 系啦，提提大家咧，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啦，又嚟到一个星期五啊！咁啊，所以咧今日咧，我哋系有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喺6点出现啦，亦都有呢一个 EDM Friday Mix 嘅。 今日我哋点歌对象系猎 人。 最近我同阿斌都成为咗呢、這个加入咗呢个行列啦， 冇错， 你身边有冇啲 friend 都系咁咧？ 系重返啊，可以话系重返呢个猎人啊，即系讲紧呢个嘅加机游戏，即系亦都转咗去好多唔同嘅平台啦，即系大家都好喜欢去，即系有啲男生们都有一啲狩猎嘅乐趣啦。咁啊，最近又有另一种嘅玩法出咗嚟啦。咁啊，大家对呢样嘢有冇啲咩回忆咧？咁都可以话嚟知道嘅。 系啦，你身边会唔会有啲朋友又系好沉迷咧？你嘅另一半又冇沉迷，成日要我落去散步啦，跟住去屠下龙啊，咁样嗰啲咧。 系啦，以前就去捉精灵啦，而家就转咗啦。 系啦，咁所以就今日嘅点歌对象系猎人啊。 冇错， 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啊，系咩歌啊，咁样咯。 至于咧，今日我哋即系六点半呢个 EDM Friday Mix， 今日呢个要 头先真系我特登今日咧 都系好问句， 开麦之前已经问定帮成，喂，今日主题系咩先咁样啦？咁佢又同我讲话呢一个题目，即系我吓呢个系讲紧奔神啊吓。我真係好喜歡嘅，聽到佢咁講，就係呢個 Y2K， 即係好有一種啊，係屬於我年代嘅嘢啦，終於都正啦咁樣。 咁今日就真係揀嚟一啲咧，即係真係千禧年代時候啊，香港嘅一啲快歌，做咗一個 mix 嘅。咁啊，其實間唔中咧玩，即係玩唔知一啲表演都會玩到嘅。咁但係，咁啊，不如即係正經砌一個啦咁樣。同埋因為即係呢個靈感係在於咩咧？首先靈感呢兩個字咧，係真係一個好有趣嘅概念。 係 有靈感嘅時候，啲嘢 做咩都順係嘛？ 好順，冇嘅時候可以拗好耐。係最簡單。 同意。 好似今日我哋呢個點歌嘅題，老實講， 好耐係嘛？ 即係平時有時有靈感好快啊。 係啊。 几秒啊谂到哇！咁呢个礼拜点歌俾呢个对象啦，或者啊呢个卷轴我哋就写呢几个字啦，可以好快，可以五至十分钟里面做处理晒嘅。 有时唔到咧个灵感，灵感 我琴日搞咗 边度咧？ 好似好夸张，但系真嘅。我由谂卷轴同埋再加今日个题，我最后放弃咗谂唔到啦。 系 我要咗4个钟起码。 哇！我琴日咧都特登喺度谂，我由大概12点零钟开始咧，即系准备摊落床瞓觉嘅时候，就觉得啊好啦，临瞓前谂埋个题目去啦，咁样同步啊嘛。点知碌下碌下碌到2点几， 系啊， 我都未谂到。 有时你真系冇起嗰个感觉上嚟咧，你系可以搞好耐，系啊，你会觉得使唔使啊？有时就系、是、哦，左睇右睇，不如睇下啲新闻啊、剩啊咁各样， 好似冇乜边样嘢啱 feel。 系啊，真系搞咗几个钟去到，哇！已经4点啦。 但系又好有趣，即系琴日可以碌好耐啦，跟住到今日一起身嗰下咧，突然有啲嘢真系话嚟又可以嚟 嘅。 即 我最后放弃嘅原因都系咁啊，我觉得话算啦，我磨咗咁多个钟头都冇嘢发生嘅时候，就唔好再沤喺呢个死胡同 呢、這个圈圈。 我索性决定瞓觉啦，听日瞓醒就会谂到嘅。 系 一个好似好不负责任啦，但其实深刻又系好了解自己习性嘅一个举动啦。 冇错。 就今朝一瞓醒嘅时候，第一件事就梗系即系 message 你啦。 嗯。 几分钟 就突然间， 喂，不如讲呢样啦。 几好啊！ 我谂系因为我张床度嗰一刻咧。我喺度瞓醒睇一件事咧，就睇下附近有啲咩要劈下先啊！系咪？咦，系，其实呢个 都可以系一个题， 因为佢有嘢可以发挥啊！即系除咗呢个游戏本身系一个表面上系一个游戏之外，里边系有一啲感受嘅， 有啲回忆啦。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咦，其实佢就攞呢个嚟做题目啦。 OK 嘅，唔系同埋咧，我觉得有时咧灵感最大嘅一个老师系乜嘢咧？就系呢个last minute 啊。时间到啊， 呢个系啊 ，put down your pen 啊， 系啊，差唔多到啦，冇时间啦， 咁就突然间会好快嚟啦，即系嗰个压迫感喺度嘅时候， 系啊，而呢个今日嘅呢个 EDM Friday Max 啦，咁啊，其实个灵感咧就唔系即系琴晚嗰四个钟头嘅，再唔系都系嗰 都琴日都系嘅事啦， 系啦，都系呢四个钟头里边发生嘅，应该咁讲。咁啊，因为我哋就同冠兴做访问啦，咁啊之后大家会听到，咁咧亦都会讲到，因为佢嘅新 EP 里边咧，亦都真系好围绕住3个字啊。 是咩啊？就是 Y2K。 系啦，咁呢一样呢、這个风潮就呢段时间就都会听得多咗啦。 呢一年特别系好多人都会讲咩都系嘅，即系服装也好，即系可能去嘅地方也好，做嘅活动也好，都会离不开呢三个字，甚或乎听嘅歌都系嘅。 系啊，即系嗰啲风格上面啊，拍嘅嘢啊等等，即系你好似之前就八十年代啲嘅咁样，你又转下转下，而家就去咗 Y2K 啦咁样样。即系你话要点样定义咧？其实最简单，即系喺嗰个年代发生，即系我哋童年发生过嘅嘢，所有嘢，你就可以话系属于 Y2K 嘅嘢咯。 你童年咋嗰阵时？ 你系咩啊？ 我 你嗰时已经成年系嘛？因为你嗰阵时啊， 嗰阵时我觉得自己系大个仔嚟噶啦。 系 当时 系有嗰种青春期嘅反叛系嘛？ 我已经大个仔噶啦咁样。 系啊，因为咧都呢、這个呢、這个呢一、這个嘅热潮咁，都系成日都系讲啊时装啊音乐啊各样都一个循环啦、啊。咁、之前成日节目都会有讲点样我哋理解呢件事啦。咁但系嗰啲最 click 中嘅咧，即、就、系、是、你一讲就会中，即系譬如亦都譬如同阿 Sandro 访问佢，你有啲歌会提到，虽然嗰啲未派台啦，但都你已经知道佢里面个 EP 作品，即系会有一首歌，佢里面好多一啲啲 terms 啊 ，singer 啊， 系一讲就会 MSN 呢啲 XD 啊 ，XD 几耐冇用过 XD 呢两个字？ 而家呢个年代我哋就会叫 emoji 啊嘛，嗰阵时系未有呢个 emoji 出现嘅年代，我哋系用一啲英文字母啊、符号啊等等 颜文字。 系啊，佢代表 好兴嘅。 系啦，咁所以日本人佢哋而家啲 message 都仲会有嗰种嘅， 系 即系碌大只眼嗰、那个样，就用两个 at， 就系中间可能加个点点，咁系啦， 蛇仔啊嗰啲等号啊，基本上你爱嚟表达自己嘅情绪嗰阵时，经常会用到噶啦。 系啊，因为嗰阵时好兴咧。呢個係嗰個身份、個人身份認同嘅機會好多，其實而家都多嘅，嗰陣時都好多，但係嗰個平台少少唔同，以前冇一個叫社交平台，係啦，俾大家知道下叔叔嘅年代發生咩事啦。我哋冇一個好似而家嗰啲叫做公開嘅社交平台，但有啲即時通訊軟件咧，又唔係而家你玩嗰啲嘅。系啊，即系唔同你而家嗰啲 争好远， 唔同嘅。 以前冇相睇添， 以前可以摆相嘅，可以 send 相嘅都有嘅。 但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方便，系嘛？ 同埋 影完就 upload。 以前系一个 list 嚟嘅，你一上线系你会见到有边啲人上线啦。唔系而家好似 WhatsApp 嗰啲唔系咁样嘅，但系嗰个概念有啲似可能 Messenger 嗰啲咁啦。咁但系你会见到晒啲人上线，上唔上线？上线咧就会可能有个绿色嘅灯仔啦 ，offline 就可能红 色灯仔 啦。但系嗰个吊诡嘅位在于咩呢？好多同爱情相关嘅一啲心理战就咁样发生，系因为有一个功能咧，你可以设定自己为 显示为离线， 冇错啦。呢、一个你唔好睇少呢个咁小嘅 function 啊，好多一啲学生时期嘅恋爱嘅爱情交战就系嚟自于呢个状态。 我瞓先啦，跟住就 offline 显示为离线，跟住睇下对方都瞓咗未，定系佢仲可能按紧 line 同其他人倾紧偈咁样。 或者有一啲咧。即系你叫俗啲个地下情咧，即系譬如你一个 group 里边，你有男有女，跟住就话我瞓先啊，跟住之后转咗离线之后咧，就静鸡鸡再 send message 俾你心仪嘅女仔。 系啊系。 咁咧呢一个咧呢个举动，可能就系一个叫做咩啊？话俾对方听你有特别嘅位置，我对外显示我离线，但系对住你我在线咁样。哇！ 波成好熟悉呢啲嘢， 我细个做呢啲啊嘛。 但系咧有一个声音咧，我深信咧，即系系要同我哋同 age 嘅人同年。几嘅人咧先会明嘅，即系一听咧明嘅就明噶啦，唔明嘅话咧就冇办法。 系啦，但系呢个就系都系嗰阵时嘅啲即时通讯软件 ICQ， 早几年佢咪早一两年好似又突然之间又弹翻出嚟，大家又回忆翻自己个 number 记唔记得嗰啲啦， 唔记得啦。 系啦，嗰阵时就大家开始玩呢啲，咁又可以 send 下 message 啊，咁所以喺里边就会开始有头先讲嗰啲颜文字出现啦，同埋其实我觉得同而家社交平台有啲位咧都共通相似嘅，即系头先讲嗰啲status 上面会啦，好似后屘好似系会有嗰啲最后上线时间啦，即 系 好似嚟紧嗰啲 last 先咁样， 甚至乎你嗰阵时听紧啲咩歌都会显示埋出嚟嘅， 系啦，都 系 一个 可能唔系听歌，可能睇片啦，不过 系啊，跟住就会显示到佢播紧啲咩啦，你可以 火影忍者嗰啲啊， 然后嗰个其实系一个 一個其實聽咩歌有時都係一個 status 嚟嘅、嗯，或者好中意將啲歌詞咧、 哦、 放喺自己個 status 嗰度咧，然後去表達緊自己嗰啲情緒嗰啲好。如果用而家嘅年代嘅 language 係好 emo 咯 ，emo 仔咯。 但係嗰陣時個好興擺嗰啲歌詞類似係啲咩咧？就係、是、問愛戀易學難精，可否惡報？ 我以為 跟住然後擺出嚟又好似好有型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哋嗰時都會講啊，有啲 MK 咁樣啦，即係有啲。 都是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啦、啊，係啊，跟住、啊、用啲咩相啊，係啦、啊，你嗰、那個甚至乎嗰個帳號名成日就係講個身份認同嗰陣時細個已經有噶啦，你嗰啲 online game 啊、論壇啊，其實即係等於而家社交平台咧，你裏邊成日都要改好多名嘅， 啊係啊， 嗰啲、 啊、 名咧、 啊、 就係嗰個對於自己嗰個身份嘅一個定位嚟嘅、嗯，你係 present 嘅一個點嘅自己咧。系咪要食下字咧？系咪要懒下搞笑咁样咧？ 系啊系系 系啊！其实你 好多奇怪嘅， 系啊！你有用过啲咩网名啊？ 我唔记得了，我真系唔记得了。 嗰时用嗰个好正噶， 系 唔想谂啊 ！Online game 有个名叫做咩？ 几好、啊， 叫做我系靓仔。如果当日你又玩啲 online game， 记得有一个人叫我系靓仔。嗰、那個就係我 會記得啦， 我唔知啊，可能會記得，所以呢個係好多回憶嘅，對我哋嚟講，呢、這個就係 Y2K 啊。所以人間六點半 ，Eden Friday Mix 會同大家翻返二千年代嘅廣東歌。些变卦，我乐意对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中花，佢会感，佢会分，偶两下晦气，退散两啖罩，起掉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进。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扣杀队友咪两怕，湿透了来得分差。跟我想法真相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繁忙命态高太落言太怪总跟自成气派人人在变根怎能去猜虔诚达至最低在这么宽松之后要学会振作控制接受先收心听雨就困扰我要闭起怕鬼起先漏罩起掉两袖态度接受我自带着狂音拼命打是贵官我出场三年用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确杀队友无两怕湿透了或斗法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啱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泛滥靓态不太良言太怪总紧自成气派人人在乎变更怎能去我现在可以形容他是我的灵感全员了我的灵感叫做固定烟。有这首回来就叫做行动代号0901先听一次5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表示，屋宇署和地政总署开展大规模联合行动，聚焦优先处理红山半岛一带85间临海独立屋，当中大约70间初步怀疑有僭建物，大约40间初步怀疑有非法占用政府土地的情况。为免影响下一步检控工作，政府現階段不會披露個別個案的詳情或者調查細節。發言人又說，就早前受山泥傾瀉影響的紅山半島四間獨立屋，即是第70號屋、72號屋、74號屋和76號屋，當中涉及的僭建和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情況，屋宇署和地政总署今日分别向有关业主发出清拆令和勒令停止占用土地通知。 如果政府经调查证实僭建工程与政府斜坡损毁有关系，政府定必向涉事人士追讨维修斜坡的工程费用。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表示，高度关注接连有公营机构发生网络安全事故，全力支持警方追查，并主动向两个机构提供技术支援，希望政府一些良好网络安全作业模式和相关经验能够协助两个机构加强系统网络安全保护。黄志光指出，非常关注政府系统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在技术层面方面，大部分政府系统都在政府私有云端平台管理，数据保护亦有不同层级的加密，制度方面有完备的网络安全指引，员工培训和保安意识方面亦会定期加强。他说政府系统受到24小时全天候监察，间中受到不同类型的攻击，企图入侵，但都被防御系统阻截。杭州亚运明日开幕，组委会在亚运选手村为包括港队在内的多支参赛代表队举行欢迎和升旗仪式。已经抵达杭州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亦到选手村和运动员会面。李家超在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霍启刚和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陪同下参观选手村，并同香港网球男子代表王泽林等运动员见面和交谈。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祝愿各位运动员在比赛中发挥出最佳表现，在国际体坛上让自己让香港发光发亮，又感谢幕后一直为运动员服务的工作人员。港队今届派出大约660名运动员参与40个项目，整个代表团人数大约940人，规模是历届最大。南韩副外长张辅镇表示，韩中日领导人会议有望在今年年内或明年初举行，三方已经就重启三国领导人会谈达成共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中日韩是近邻亦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加强三国合作符合三方共同利益，中方重视中日韩合作，积极支持南韩担任三国合作的主席国。三方目前正就举行三国合作的一系列高层会议沟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将军澳道上行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系曾经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有待消散去到驾驶学院。而较早前近住海辉道花园嘅海辉道回旋处火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车辆咧可以转翻入去海辉道往西隧嘅方向。而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琵琶山路慢线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车多，经过请小心。而青马大桥都是有紧急维修，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是较为车多。而青屿干线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是排回去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略为车多，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往西隧同去荃湾龙尾到星河名居。

Johnson， 你成日都话礼拜五礼拜五，咁样几时先放假啫？ 唉，礼拜几其实唔重要嘅。放假本来系一个好虚无嘅概念嚟噶啦，讲嘅系个心态啊嘛。有时就算你人在外地，都唔代表你系放紧假噶。 你话过要伴我读粤语，你话过要共我学探过，人在法国先知欠咗太多，努力过最后也难如初，你话再无法带幸福给我，抬望铁塔阴影竟掩盖我，从前梦游的花都此刻变了负荷，问那些盲誓发过真可保障什么，在马克区那个住处从此深锁，没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刹那显得不似实际，我们离家追的梦已给摧毁，既然失 Jeffrey 魏俊生的失约巴黎，讲真的，有时就算你是在外地旅行当中都好啦，就算你的心态是想俾自己休息，但如果有啲压力你放唔低， 六七月快一点靠近， 咁又点要放假呢？ 也八月更高的气温，使我心内渐沸腾。雪柜里 Yumi 中游尾下一个暑假，有啲人会不停咁样提自己假期啦，假期啦，但永远都得唔到真正嘅休息。可能系冇自己喺脑海当中帮自己幻想好一个属于假期嘅模样系点嘅咧？真正嘅休息系点嘅咧？ 一班死党旅行转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原来不分散，闲书店逛顺店，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一句，行程没次序，高兴自拍同行少女，再问艾石区一天黑到。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自己一个会很多嘢想的人，那你就放假不要自己一个了，找埋成班好姊妹陪你啦。他们会帮你分担一下你的烦恼，心一副令你撇开所有的事情，不要想去玩啦。啱听过有 Binnie's， 一整班啊，最佳女团友。 我仿佛对住你就冇禁忌，揭露秘密冇戒备，你突然继续妒忌，你胜利做朋友就冇妒忌，陪你等超级偶像甜白天光都一起，连食要分享一样肥，别分分恶趣味，一次到你只伤心要唱 K， 我会失声到送死，某某一攻击你缺点，撑断一骨都撑你，姊妹要黐埋，有我就温 难比美。青春太短期，长期中我哋，即使会疏离，过去日子都美。 有 Six 嘅 Sis， TBH。Why don't you know I like you？ 只有眼神回应，虽然不曾承认。Yeah， 怎么让你苦苦支撑 ？Gotta put you on the pressure， keep in school， baby。We can all do better。Take your time， 谁过了？其实我就要被淘汰 No I don't mind， 在你面前我很坦率 I'm just keeping it on tonight。 因就系如 TBH， 搭港铁要礼让，乘客要点做？计我小强话唔出门，抵俾 like。 想跟我哋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阮仲阳学做位礼让嘅乘客？ 10月4号港铁礼让运动2023约定你。 想参加嘅话，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下昼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比兹奈加娜曾经声演《水星之魔》女主角苏莱塔，今次佢自己亲自翻唱动漫嘅片尾歌曲《你要高尚》。声优凭住自己声线，仍然可以创造出不同领域的成就。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史之奈加娜》，你要高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一街声音像荷尔，混沌漠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的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在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嚟到全城点歌大行动嘅时间啦！ 今日点歌对象猎人啊，两个字 系啊，冇错。我觉得呢个题咧，可能即系对于男仔咧，我估我系应该嗰个共鸣会大少少嘅，因为即系毕竟啊吓，即系呢个嘅即系都叫做老牌游戏啦，不经不觉应该都十几年啦， 咁耐噶啦， 有啦， 都系以前即系。PSP 嘅时候玩啊嘛，谂下、 啊、 我系嗰、那个、 啊，最早可以追溯到 PS 2添，定 three 咁耐噶， 系啊系、啊，即系第一代啦， 第一代 啦，咁、啊、所以即系好耐好耐嘅一个即系童年回忆。咁但系咧，其实真系玩咁耐咧，我身边 二十周年 玩嘅人咧，真系男仔多过女仔。你有冇听见啲女仔 friend 会玩啊？ 有嘅，但系冇咁。咩咯？ 冇咁疯狂， 咁疯狂咯，系啊！女士通常嗰个感受在于咩？在于见住另一半日玩夜玩咯，都系嗰种咯。 或者可能有一种自在参与，即系一起体验下个气氛咁样嘅感觉咯。当时就 系啦。咁所以今日我哋就即管睇下大家有啲咩嘅感觉啦，想点俾猎人听啦。 耶，冇错，咁啊可以听下，即系都廿年前嘅回忆啦。原来 二十周年啊，好啊，听下斌就写啲咩先啊。 亲爱嘅猎人们，你哋好吗？把武器生咗寿未啊？仲记唔记得集会所点去啊？大家年纪都大咗好多啦，有啲就肚腩都出埋嚟，有一啲咧就已经成家立室，冇咗当年出去冒险嘅热情。明嘅，呢几年大家惯咗留喺屋企。出街又怕热怕辛苦， 当年再热血都烧唔翻着个猎人魂啦，嗬！好记得当年接触呢个游戏系我啱啱考完会考，第一次玩呢只 game， 真系有一种入咗第二个世界嘅感觉嘅。就系、是、咁，当年暑假我日又打，夜又打，行出街真系一街都系同行噶。最记得约齐另外三个猎人，大家就带埋个叉电喺 M 记打通宵。身边好多基友都系咁样识翻嚟嘅，当时甚至乎同自己嘅表哥表弟都 friend 咗好多啊，因为大家都抱持住同一个目标，就系、是、要成功狩猎火龙。当然啦，作为一个专业嘅猎人，每次出去狩猎之前都会做足功课，去冻土要带热饮啦，食猫饭要配合翻土壮嘅特性啦，甚至回复药唔够就带埋药草同埋蜜糖去合。甚至乎自己需要啲咩素材整装备，出发之前都会写好一个列表提自己。当然最后有冇揾到就系睇运气啦。不过而家游戏每出新一代都唔同咗好多啦，甚至乎最近出埋手机版添，鼓励大家出街玩下嘛，顺便当做下运动，日行一万步，呢啲嘢对猎人嚟讲基本啦，嗬。虽然而家嘅系统咧就冇咁复杂，对于新加入嘅玩家门槛都低咗好多。不过有时呢个世界嘅嘢 user friendly 咗都唔一定系好事。我都系中意以前嗰种唔知头唔知路，又俾野猪撞到上猫车，到一个人应付到两只古龙，感受自己慢慢变强嘅过程。所以最后呢，就想送 Lollytalk 嘅四方无之药俾咁多个一起度过不眠夜嘅猎人。虽然大家而家喺社会上都有自己嘅道路啦，但每当你觉得失落或者疲倦嘅时候，希望大家都会諗起当年嘅猎人精神，靠住一股冲劲同埋热血挨过去啦。经常三猫返屋企嘅奔神长。 总不止如妈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中史，未来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降落，只要擦洒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孤寂，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泄漏了，每位都将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满天飞没礼貌，我心里乱跳，在袋中应数问题不记得思考，在打量中这一秒，谁情愿 下再相见， 四年也苦等这一天， 你重叠于口罩的脸， 愿能达前望清一点， 奈何突然泪已干渐，一个拥抱来霸占， 笑大四荒芜，毕业时手拖手再笑， 成全这一张合照。 带嚟有 Lonely Talk 嘅四荒芜之约啊，即系正所谓咧，猎人都有毕业嘅时候，就系当你整到呢个毕业装嘅时候，就正式毕业啦。 估到你啊！好啦，咁啊，我就对于。玩呢个游戏成为猎人嘅身份，每一次都有啲人生嘅体会。究竟系啲咩？听下知啊！ 亲爱嘅猎人，你好啊！我已经有一排冇加入你嘅行列啦。早几年出呢个家用版嘅时候都有玩过下嘅，但后屘太忙就摆低咗啦。而家连嗰只游戏碟去咗边度都揾唔翻啊！不过我发现每次我做起猎人呢个角色咧，都有得着嘅、哦。嗱，首先讲上一次啊，因为开放世界要为自己设定一个角色啦。咁啊，以前玩亲嗰啲 online game 都系有几型仔，整得几型仔噶啦。但上一次喺创建猎人角色嘅时候，我突然间灵机一触。觉得既然呢个角色我将会成日对住啦，咁我作为一个男仔，点解仲要成日望住另一个男仔呢？明明鍾意睇靓女噶嘛，全天候对住靓女唔好咩？于是乎，我就用咗一晚嘅时间对住我好尊敬嘅三上老师嘅肖像做咗个角色出嚟啦。虽然后嚟睇耐咗，觉得似张静初多过似三上老师，但系嗰一次嘅得着。令到我个人好似突然之间睇通咗一啲嘢，豁然开朗咗啊！相隔咗几年，去到今次再次做猎人啦，我当然第一时间直接就揀咗女性啦。不过个样今次就冇得自定，所以就算啦。而今次嘅得着呢，我就发现系做人切忌贪心啊！因为一个游戏里面当只怪兽变红色呢就代表佢准备要攻击你啦。但距离实际攻击呢通常会有一至两秒嘅延迟。咁我作为贪心嘅小狗硬係会忍唔住贪多几刀先至避开佢嘅攻击。我嘅下场当然就係受伤扣血啦。所以而家我每次玩呢都好似训练自己忍耐力咁样㗎。同自己讲唔好贪心要忍受。有时退一步重整旗鼓真係海阔天空㗎。古语有云吾日三省吾身。我諗我每日呢家自我反省嘅次数一定唔止三次啦。所以我真係要多谢猎人你俾咗一个咁好嘅机会我。冇咩事我都係继续去刷素材先啦。拜拜。三更半夜为咗打怪兽落街行几个圈嘅。波成上， 轻松放过悲伤。 作一场游戏，酒精放纵抑郁告别，一起跳舞开心太易。Do you wanna play midnight romance？ 怎么分不清天光或昼夜？轻松放过悲伤往事，一起快乐到世界毁灭。 听过有张文志不眠游戏，咁有听众点歌啊？点咗呢一首咧？佢点个版本咧就冇啦，但有另一个版本嘅。成个歌名我谂都系因为呢个原因令到佢联想到呢一首歌啊。有叶巧林之前嘅作品叫《怪物深受 version》，佢有时玩呢个游戏咧，最大要挑战系自己心魔。 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金网发光，多么恐怖，诡异无畏幕。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满满一边一狂，一刻惊见怪物中，睁开侧破变态。似乎当我是养了，偏偏我却望着这只怪物，灵魂鸣叫再鸣叫，这是我没意料。蓝色魔法，要摸心里走，破解魔性密码。 佢讲个心魔就系、是、记住行路喺马路，唔好挂住睇手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表示，屋宇署同地政总署开展大规模联合行动，聚焦优先处理红山半岛一带85间临海独立屋，当中大约70间初步怀疑有僭建物。大約40间初步懷疑有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情況，為免影響下一步檢控工作，政府現階段不會披露個別個案的詳情或調查細節。發言人又說，就早前受山泥傾瀉影響的紅山半島4间獨立屋，即是第70號屋、72號屋、74號屋和76號屋，當中涉及的僭建和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情況，屋宇署和地政總署今日分別向有關業主發出清拆令和勒令停止佔用土地通知。如果政府經調查證實僭建工程和政府斜坡損毀有關係，政府定必向涉事人士追討維修斜坡的工程費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表示，高度關注接連有公營機構發生網絡安全事故，全力支持警方追查，並主動向兩個機構提供技術支援，希望政府一些良好網絡安全作業模式和相關經驗能夠協助兩個機構加強系統網絡安全保護。黄志光指出，非常关注政府系统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在技术层面方面，大部分政府系统都在政府私有云端平台管理，数据保护亦有不同层级的加密，制度方面有完备的网络安全指引，员工培训和保安意识方面亦会定期加强。高铁香港段明天通车5周年，港铁宣布西九龙站的食肆和商户明天将提供不同优惠，包括8折优惠和特定产品买二送一，明朝亦会以快闪形式向乘客派发限量版纪念品。港铁说，高铁自2018年通车以来，跨境客运需求日趋殷切，载客量一直稳步上升，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上月13日更再次达到10万人次的高位。港铁今年已经持续增加短途班次，亦先后增加广州东和成都东新线，

听呢首系郑希怡嘅《相对湿度》啊。呢首歌好像有一个爱好，类似话即系嗰啲货车嘣接嘣接咧，用嗰啲喇叭听咧，个 beat 系最劲嘅。要数郑秀文嘅快歌嘅话，呢首咧应该会系最适合唱一首，都系千禧年代嘅作品啊，叫做《杀科》啊。 I'm not afraid to 因为郑秀文嘅杀科之后有容祖儿嘅隆重登场。 我心坐稳，战机要开，拍摄会在数十秒内。电话要关，但米高峰要开，切勿过分按耐。射灯已开，喇叭已开，各就各位，你在我在。全呼机要关，但你的心要开，请看着这大舞台。别心急，我声带已经一早唱开，这首歌快唱，是轰炸砸来，你就让那狂音机扭开，去将全场也覆盖。表演我直到你令眼伤看，像亿眼能量在台上释放，攻克这天堂，炸落锋芒，让我今晚做女王。几百万阙歌轮流上舞，记下一段段风光，不管以后谁称霸天王，难及我今晚盛世壮。 一年听过三首，你明点解嗰个年代咧，啲人会叫呢啲歌叫动之动之啊？你听住嗰啲拍子就系 keep 住个底 B 就喺度咚之咚之咁样。 色已开，再不会改，炸药已在百步以内，墙壁炸开，地壳天花炸开，将宇宙变做舞台。别心急，我声带已经一早唱开，这首歌发张是轰炸砸来。 应该年代的快歌咧都已经有 remix 的版本，听下呢一首嚟自 Cookie 心急人上的 Doki Doki Mix 啊！ 我嘅女团头先 Cookie 系其中一对啦 ，Twins 亦都系一对，太犀利，太犀利。Twins 嘅明爱暗恋补习社千禧年代的这些电子舞曲最大影响音乐人之一就要数到雷颂德所创作的歌 你宇宙真阔我似鹏飞到处东风到你两眼捕捉你看见什么看到欢呼叹气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有什么风 黎明嘅眼睛想旅行啦，亦都反映咗嗰阵时，即系九十年代尾嘅时候，将会迎接互联网世界所讲一个题材嘅歌曲嚟嘅。作品嘅作曲编曲监制同样都系雷仲德啊。陈慧琳嘅《花花世界》。 将平凡成为迎风的帆，将摇篮成为蓝天的蓝，世世界会变花花世界。 当然陈慧琳都除咗花花宇宙之外，都有其他作品都系类似嘅风格啊。例如收录咗喺同一张专辑《2000年花花宇宙》里面另一首咧，《失忆周末》又系好好烦嘅。希望今日呢一个 Canon Y2K Mix 可以帮你揾翻一啲过去嘅回忆啊！节目完结，最后送俾你有陈慧琳嘅《花花宇宙》。So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